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阴，有零星小雪或小雪，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63，首要污染物为 PM2.5，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听取市政府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北京冬奥测试赛总体运行平稳，如有阳性病例也可以获得快速的有效处置，北京冬奥会冰壶赛程出炉，中国混双队首战瑞士。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在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了第36次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1年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目前，承办建议都已经按期办复，代表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金旭，你好。金旭，你好。金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市政府承办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的情况。 好的，那么今天那个今年总共是有355位市人大代表呢领衔提出了建议933件，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和民生关切呢，代表提出了关于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两区建设、发展数字经济、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落实城市总体规划、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等，全市的中心工作建议是506件，提出关于保障人民健康、提升教育发展质量、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民生方面的建议295件，所有建议啊都是依法按期办理并答复代表。新纳代表建议相关工作取得进展或列入工作计划的占85%，受法规、政策、财力和物力等客观条件限制，难以新纳代表建议向代表说明解释的占13.4%。另外呢，涉及中央单位职权作为参考的15件占1.6%。其中呢，市政府吸纳城市更新、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方面建议，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计划，老旧小区改造等年度任务超额完成，新增造林绿化16万亩，首次实现6项空气质量指标全都达标，持续狠抓交通综合治理，严厉整治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违法行为，行车乱、乱停车等问题也是逐步改善，建立借宿几万美元一提机制，集中破解历史遗留房产证难办等27个高频问题。此外呢，市政府结合办理就业、住房、养老、教育、卫生、体育等改善民生方面建议，筹集建设各类政策性住房6.1万套，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突出做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着力提升养老住餐服务质量，推进双减工作，校外培训整治也是取得明显成效。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金旭的介绍，再见。 哎，好，再见。 再来关注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牵头编制的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2021在日前发布，数据当中显示北京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攀高，科技自立自强稳步推进。2005年到2020年，首都科技创新发展的总指数从60分增长到162.1分，整体增幅达到170.18%。15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9%，但是数据当中同时显示，在“十三五”时期，北京流向本市的技术合同的成交额占比不足30%。由此可见，科技成果就地转化的比例偏低，是当前北京面临的现实问题。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仍然待进一步提升。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韩子荣23号在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以上表示，北京冬奥测试赛期间，各个场馆以及驻地的防控工作进展非常顺利，赛事的总体运行平稳。第一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得到了检验和认可，即使出现了阳性病例的情况，也能够得到快速有效的处置，没有发生疫情传播和扩散。世界冰壶联合会当地时间22号公布了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竞赛日程，中国队满额出战，将参加男子、女子和混双全部3个项目的比赛，其中中国混双队将于明年的2月2号率先上冰迎战瑞士队。根据赛程的安排，北京冬奥会冰壶将会首先进行混双的比赛，十支参赛队伍于2月2号开始进行单循环赛，循环赛的前4名进入到7号开始的半决赛，8号决出金银铜牌的得主。中国混双队男单循环的 单循环赛的对手先后是瑞士队、澳大利亚队、瑞典队、加拿大队、美国队、挪威队、英国队、意大利队和捷克队。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最新的消费提示，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科工作人员贺桂宇。桂宇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这周都给大家带来了哪方面的消费提示呢？ 本周末就是西方的圣诞节，近年来已备受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青睐，各大商家都会提前推出各类的促销活动。我们在此提醒大家，一是要认真了解商家的促销活动规则，对于表述含糊的活动内容一定要问清商家后再做决定。其次，对要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功能、款式要多做了解。线下购物相较于电商平台而言，较好的一点是可以给消费者更多的实体体验，建议大家多做比较，多留意商品平时的销售价格，谨防商家节前提价虚假打折。第二是购买时要仔细查验商品的质量，务必索要并保存好购物凭证、三包凭证等票据，以免出现问题时无证可依。当商品发现问题或者自己上当受骗时，第一时间要带好相关材料联系商家或者寻求相关部门进行调解。第三，圣诞节也是孩子们的狂欢节，很多家长都会帮孩子们准备好圣诞装饰以及圣诞礼物等。在此提醒家长们，购买儿童圣诞礼物时应通过正规的销售渠道购买，购买时要看清商品标注的商家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尽量选择健康无公害的组成材料。在为年龄较小的儿童购买圣诞礼物时，要留意好玩具是否有年龄警告标志，是否有脱色、零件易脱落等现象，防止小朋友误食或被尖锐物体弄伤。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桂宇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零星小雪或小雪，东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东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0下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63，首要污染物为 PM2.5， 空气质量良。节目之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1，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的互动活动。在节目之后我们网上再见。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2008，盛夏的欢呼从未远去。2022，冰雪的召唤响彻耳边。奥运和北京早已融会交织，息息相连。 北京冬奥赛区呢，也将 营造出我们未来发展。 盘点奥运丰厚遗产，讲述城市换新改变。 场馆团队始终将绿色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系列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听一座城市的奥运回响。圣火点燃冰雪激情，歌声歌传递美好梦想。10月27号，北京冬奥会倒计时100天开始。